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9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一和六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昨天晚间东京奥运会落幕，中国代表团位列金牌奖牌第二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 京城京市，国内15个城市赴大兴机场航班取消，北京还将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防疫管控。 国内方面，河南郑州新增1例本土确诊，另有40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累计本土确诊81例。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礼让斑马线，让出一道亮丽风景线。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7天日均新增确诊超10万例，俄罗斯出现1传1500的超级传播者。 财经资讯，二季度国内融资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总融资金额达1.7万亿元。 前沿科技，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云超算平台上线，可事先判断台风动向。 8点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北京野生动物园对打架事件预言式通报引起热议，人类可不能让动物看笑话。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北京时间昨天晚间7点，随着燃烧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奥运圣火缓缓熄灭，持续了17天的东京奥运会也正式落下帷幕。闭幕式开始后，各代表团的旗手们高举旗帜陆续入场，大家围成圆圈形状，象征着友谊与团结。短跑运动员苏炳添是中国代表团闭幕式旗手，他举起五星红旗，向世界展示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追平了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风貌。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蝉联乒乓球男单冠军的北京籍运动员马龙表示， 单打其实只是个人的，我跟樊振东首先都完成了这个各自的目标，能够进入决赛，这块金牌属于中国队，这是第一任务。 来自北京的跳水运动员张佳琪在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和队友陈芋汐搭档，收获了一枚金牌。说起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张佳琪表示， 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面跳，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拼啊，带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就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不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跳水男子单人十米台，来自北京的小伙曹源获得金牌，赛后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表现。 比赛的时候更多还是心态吧，技术动作平时已经练了很多了，奥运会它就是一种心态上了，我觉得我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就是才能够拿到冠军。 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一直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奥运期间中国代表团参赛期间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截至8月8号，已回国692人。中国代表团已通知各参赛队伍和备战单位，就东京奥运会参赛及备战工作进行系统总结， 并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备战做好准备。 那么回顾这届奥运会啊，中国新一代体育偶像呢，因为有型有料有趣，正呼之欲出，纷纷破圈出圈。 嗯， 看一看赛场上的运动员们，37岁的老将吕小军，14岁的小将全红传，都奉献出了教科书式的动作，堪称是视觉盛宴。 哎，不仅是有型，中国体育代表团呢还非常有料，不少运动员是在读博士读硕士，而且专业呢还不仅局限于体育的相关专业。比如说首金得主杨倩，她就读于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汪顺、李冰洁、孙颖莎是上海交大经管学院学生，即将年满32岁的中国飞人苏炳添是大学的副教授，还发表过中国男子100米短跑的研究论文。 嗯，而且啊，细细了解您可以发现啊，本届奥运会许多运动员都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熟悉互联网，也敢于表达自我，善于沟通，大大方方的使用社交媒体来分享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的人爱油焖大虾，有人喜欢醋溜白菜辣条，有的运动员爱美容，有的爱睡懒觉。 嗯， 有很多网友就感慨啊，说自己和奥运健儿有了共同点，这些都是趣味满满。 是，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中说，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同志表现出色，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提高为国争光能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奥运健儿在东京带来的精彩表现，期待半年后的北京冬奥会。其实昨天是全国第13个全民健身日啊，您能够看到是这个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呢，他在享受属于个人的奥运会，对吧？ 对， 在经常的运动。其实赛场上你也能看到，不管他们取得了什么奖牌，还是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更重要的，我们的运动员在享受自己的奥运的这个赛事过程。 没错， 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陈默的报道。 8月8号，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中国很多跑友定了闹钟，早晨6点起来看男子马拉松决赛。在这一场无关于中国运动员争金夺银，甚至进入前八的比赛中，中国观众给予了满满的热情。因为在中国有着广泛的马拉松爱好者，他们甚至会在早晨刷一个 42.195 公里来表达与奥运共同奔跑的心情。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很多练习 CrossFit 的健身爱好者录下了比赛，仔细学习运动员的举杠动作，从而纠正自己的举铁训练。而在中国赛艇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屡创佳绩，创造历史的同时，中国已经有一大批陆上赛艇的追随者，奥运会项目正在逐渐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里。奥运项目的百花齐放，让全民健身、全项目健身，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并且热爱的体育项目。7月8号，国务院印发了2021年到2025年全民健身计划。计划中表明，目前我国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 37.2%。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这些措施都让体育项目落了地，让人人都能够成为运动员，人人都能够在家门口参与体育，人人都能够在基层感受小小的奥运会。2008年，人们喊出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个口号是一种期盼。而13年过后，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正在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东京奥运会结束了，那奥林匹克时间啊也正式进入到了北京冬奥周期。昨天承担着鸟巢、水立方、冰丝带三大冬奥场馆建设改造任务的北京国资公司介绍，目前鸟巢已全面进入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今年10月完工。那么到时候呢，鸟巢也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承担夏奥会和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主场馆。 北京冬奥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呢，正在按计划铺展。根据总体建设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组织建设的北京及延庆赛区冬奥会工程八项竞赛场馆已经在去年年底全面完工。今年10月到12月将会迎来10场国际测试�赛、2场国内测试赛和3次国际训练周。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会承担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工作。 关注完了一组奥运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的疫情防控。昨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35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政府新发言人徐和建通报，8月7号0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如何进京？北京明确，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当地人员暂时不允许进京，还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的待返京人员呢，要相对固定居住场所，严格遵守防控规定，确保健康安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另外，在出行方面，会上通报，目前的国内15个城市赴大兴国际机场的航班已经取消，包括沈阳、南京、扬州、海口、常德、张家界、烟台、上海浦东等。铁路部门将在进站时呢，对所有进返京旅客实行100%的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车。 我们再来说一说天气啊，因为昨夜今晨有一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呢刚刚发布了昨天傍晚5点到今天早晨6点的降水量，全市平均降水18.3毫米，城区平均23.3毫米，城区最大的朝阳金盏水文站是78.9毫米，全市最大的是在密云穆家峪，达到98.3毫米。 那么预计呢，今天上午啊，雷雨将会有短暂的停歇，不过下午呢，可能还会再来，局地啊还有风雹天气。那为什么会有冰雹呢？其实啊，积雨云是冰雹的加工厂，在反复抬升的作用下，就会形成大小不一的冰雹。 是，雷雨过后呢，本周京城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天空舞台回归平静，气温也是相对稳定。虽然光照不太强烈，但是呢，湿度比较大，午后闷热感依旧。预计本周双休日天气才能转晴，也适宜大家出行，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 没错，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京城距离真正的秋天还需要一些时日。北京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9月9号，目前啊正处于夏秋交接，闷热感依旧。预计从8月9号到17号，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3摄氏度。 近期呢，受到国内连续降雨天气影响，蔬菜价格是出现了明显上涨。数据显示，上周五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52元，周环比上涨5.88%，年同比上涨4.56%。新发地统计部分析，随着北方地区连续降雨天气逐渐减少，蔬菜的生长受影响的程度会慢慢的减弱，那菜价呢，预计总体上还会出现一定程度回落。此前价格一度快速上涨的小品种的蔬菜，比如说香菜、韭菜、苦苣、散叶的生菜等等，目前价格呢已经有这个回落的迹象了。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还是刷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7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本土病例81例。本土的81例病例分布在江苏38例、河南24例、云南7例、湖北6例、湖南6例。另外，8月7号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从7号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数据来看呢，河南本土新增病例有所增多，上周首次上升到2位数。江苏扬州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多日居首位，防控的形势十分严峻复杂。南京疫情有所平复，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例降为个位数。 我们具体说一下郑州啊，由郑州6院院内感染引发的郑州疫情呢，目前处于爆发期。昨天晚间，郑州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止到8月8号晚6点，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4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那么7月30号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例，无症状感染者44例。 目前郑州市的第二轮检测呢已经全都完成，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到今天的24点结束，预计参与采样的人员呢有1000多万人，共设置固定和流动采样点4000多个，调配采样人员约20000多人，下一步会根据全员的核酸检测结果科学分析评估，合理安排检测对象和频次，尽快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努力维护和保障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再来说一下其他城市方面啊，扬州昨天扬州市通报多名公职人员因防疫不力被问责处理，重型危重型病例较多是扬州这一轮疫情比较明显的特点，这与早期感染者多为老年人有关。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扬州市主城区的第四轮核酸检测已采样158万多人，等到样本全都完成检测之后，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昨天下午，武汉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员核酸检测结果等相关情况。截至目前呢，武汉市累计检测1128.58万人，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通过这次全员核酸检测，又在已经严格管理的小区中筛查出了9例阳性，属于少数潜在传染源，没有发现新增的规模性外溢蔓延情况。 那么纵观全国，截止到昨天晚间11点，全国目前呢一共有15个高风险地区，201个中风险地区。从扬州的棋牌室到郑州的6院，甚至此前的南京机场，无不指向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疫情防控不能愧于蚁穴。对于这一轮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预测，疫情在2到3个潜伏期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疫苗的接种情况吧。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8月7号，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7030万剂次，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750.27万剂次，1807.71万人完成了全程接种。 那么关于防疫还有一条消息，昨天呢，浙江省舟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洪进伦船员求助事件。通报说，洪进伦为巴拿马籍船舶，共有20名船员在船，13名出现发热症状。船东公司办公地点在天津，船舶管理公司是华丰船舶管理有限公司，船员公司是天津跨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洪进伦7月30号从菲律宾出发，入境目的港呢是江苏的南通，由于目的地港拒绝接收该轮，致使该轮滞留舟山海域。舟山市疫情防控办表示，高度关注洪进伦船员的求助事件，已经开始启动了紧急救助程序，将会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要求，严密制定方案，确保救助安全，并且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李瑞。近日北京交警发布消息，在开展现场执法的同时，北京217个路口的电子警察也升级了，即将开始记录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凡是被拍摄到的违法车辆，司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礼让斑马线我们喊了很多年啊，但是如何礼让，很多人可能还真不太清楚。比如说，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应当减速行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礼让，转弯车辆如果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逼停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的将被依法处罚，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的，自己仍然强行通过将被依法处罚。可以说马路上的斑马线是一条文明线，也是一条生命安全线。钢铁之躯的机动车向更为柔弱的行人谦让路权，这本身是一种功德。然而呢，长久以来一些驾驶员置斑马线于不顾，

我想这些呢都是实际行车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确需要交管部门升级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来优化管理。但我们依然要对这一次北京的试水点赞，因为这样的作为体现了一个城市管理部门的责任与担当。虽然惩罚不是目的，但依法罚款罚分可以发出交通安全的意识，发出恪守交规的自觉，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能让这条保障行人安全的斑马线变成咱们首都北京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让车让人蔚然成风，让文明礼让处处闪光。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加叙加议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瑞，再会。 感谢你站在那里笑着向我点头，我转过身就可以随时回来，感谢你随时给我最温暖的期待，我才有力量为美好而存在。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总体还是可以的。昨天后半夜下点雨，而且呢，雨量还整体不算太小。这个全市平均18.3，城区平均23.3，东北呢平均26.3，西南部平均7.8，西北部小更小一些，44.5。总体来看呢，是呈现了东部大西部小。那么今天上午呢，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光照呢会逐渐增强，那么气温呢也是相应的将快速上升，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虽然气温并不是很高，因为刚刚下过雨，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嗯， 那么午后呢，会有一些对流云团发展，各地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分散性呢，就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下，那么有些地方大一些，有些地方恐怕还会没有雨，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我想大家还是出行的时候带把伞比较好一些。 嗯， 这个降雨呢维持时间不很长，傍晚前后就会结束了，不会对晚高峰产生任何影响。总体来看，今天天气呢上午不错，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下午呢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感谢刘工啊，我们再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早晨阴，东部有阵雨转多云，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会有风雹，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所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近期也真是不太适宜外出登山啊。 另外今天呢也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我们再来通报一下北京市卫健委刚刚发布的疫情数据，北京的昨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但是北京昨天啊新增了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0例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精彩继续，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法国巴黎举行活动庆祝奥林匹克会旗交接，进入2024巴黎奥运会时间。 美国7天日均新增确诊超过10万例，俄罗斯曾出现1传1500的超级传播者。 财经资讯，二季度国内融资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总融资金额达到1.7万亿元。 前沿科技，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云超算平台上线，可以事先判断台风的动向。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野生动物园对打架事件预言式的通报引起热议，人类可不能让动物看笑话。 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在玉渊潭公园、天坛公园推出。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8月5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批评香港国安法。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美方所谓备忘录大肆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法和中方治港政策，是美方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又一恶劣表现，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说，美方所谓为香港居民提供安全港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纵容反中乱港势力，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严重损害美自身在港利益。 接下来视线再转向到奥运会，来关注一下，在昨晚的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接过奥林匹克会旗，进入2024巴黎奥运会时间。为了庆祝这一时刻，巴黎奥组委和巴黎市政府在与埃菲尔铁塔相望的特罗卡德罗广场上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参加者呢也包括部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 为了庆祝奥林匹克会旗由东京交给巴黎，位于国际空间站的日本和法国的宇航员呢也在太空当中共同打开了奥林匹克会旗和印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会徽的旗帜。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两位宇航员在空间站交换会旗之后飞走了。 那么在昨晚的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巴黎8分钟啊，还有不少的亮点引发关注。首先呢，他们先用交响乐团的方式演奏自己的国歌，画面唯美又庄严。这段演奏视频啊，也横跨了卢浮宫、凯旋门等巴黎多个地标性的景点。画面的最后呢，还有一组惊艳的镜头， 国际空间站的法国宇航员正在太空站太空舱内吹响萨克斯，失重的状态下人与乐器的结合也很有艺术感。 随后的主题呢，是一位小轮车的骑手带着观众游走巴黎街头，最后的画面直接再回到巴黎的庆祝实况现场，时空交错，热情洋溢，不少观众都表示这个巴黎八分钟真的太浪漫了。 也介绍一下背景啊，巴黎曾在1900年和1924年分别举办过两次奥运会。2017年巴黎获得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时隔100年再次迎来奥运会。那巴黎呢，也成为了伦敦之后第二个举办过三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 再来关注一组全球疫情的最新变化。7号东京奥组委发布消息说，新增22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呢包括4名奥运会的相关人员、2名媒体人员、2名奥组委职员、13名外包业务工作人员，还有1名志愿者。截至目前呢，奥运相关人员当中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已经达到404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报告称啊，日本报告了首例感染拉姆达毒株的新冠肺炎病例。7月20号，这名感染者从秘鲁飞抵日本的羽田机场，在入境检疫时被确诊新冠肺炎，通过基因分析后确定感染的是拉姆达变异毒株。 拉姆达变异毒株在去年12月于秘鲁首次被发现，此后呢，该变异毒株在南美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最新的研究当中呢，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说，拉姆达变种的刺突蛋白具有高度传染性，并且有可能会逃避中和抗体，活跃程度不亚于德尔塔变种病毒。 疫情方面，再来说美国。截止到目前呢，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357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1.6万例。美国在过去的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9454例，新增死亡病例894例。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再一次引发了美国的新冠疫情恶化。 数据显示，美国七天日均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7140例，这是自2月份以来呢七天平均确诊病例数首次高于10万例。随着疫情恶化，还有数百万儿童重返学校，那疫情反弹严重的佛罗里达州有越来越多的儿童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再来说俄罗斯。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俄罗斯曾出现过一名一传1500人的新冠病毒超级传播者，那这也是截止目前俄罗斯国内新冠病毒超级传播的记录。 俄罗斯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的负责人说呢，通常啊，一名普通感染者他的传染性呢会传染2到3个人，如果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可能会传染5到6人。超级传染者可以传染的人数是更多，如果一个人不保持社交距离，不戴口罩，在患病期间还去挤地铁上班，那么此人就有很大的几率成为超级传播者。 再来说说文莱。7号文莱报告了8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的7例为本土病例，这也打破了文莱自去年5月6号以来保持的457天本土新冠病例零报告的记录。文莱卫生部说，这7例本土病例中有5例与一家输入性病例隔离机构有关，另外2例呢暂时没有查明传染源，这些病例呢近期都没有境外旅行记录。 文莱当天还报告了一例输入性病例，上述8例确诊病例当中呢，有4个人已经完成了2剂新冠疫苗接种，1人完成1剂疫苗接种。政府卫生部门正在查找这些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好，关注完一组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国际其他方面，我们来说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发言人斯派塞近日表示，特朗普将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斯派塞还表示说，过去几个月在观察了拜登的白宫政策，尤其是在移民问题等方面的政策之后，特朗普对总统大选的兴趣有所增强。 斯派塞曾经是特朗普第一任白宫新闻秘书，在就任6个月后于2017年7月份离职。此前呢，昆尼皮亚克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对特朗普可能在2024年获得总统提名持负面评价。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阿富汗的局势。当地时间7号，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赫尔曼德、巴尔赫、朱兹丹等15个省份发生了冲突，共打死385名，打伤210名塔利班成员，并销毁塔利班大量的武器弹药和不同类型的地雷炸弹。 7号，塔利班宣称将会攻占阿富汗北部朱兹丹省首府西比尔干市。随后呢，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出动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对塔利班实施袭击。阿富汗官员称，塔利班在西比尔干成为空袭目标，他们损失惨重。 美国总统拜登4月份宣布驻阿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9月11号前完全撤出。那么7月8号，拜登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在8月31号结束。那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根据当地媒体统计，塔利班已经控制全国约一半的区域，阿富汗政府仍控制主要城市。尽管双方都表示应当通过政治方案而不是军事方案解决阿富汗问题，但是阿富汗人内部的谈判进展缓慢。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多名韩国军方和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韩国和美国将在8月16号启动下半年的联合军演，考虑到疫情扩散风险等原因，联合军演的规模将比3月份有所缩小。 韩国防疫部门认为，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呢仍在加速传播，存在接种新冠疫苗后仍被感染的风险，强烈建议两国军方严格遵守防疫守则。有分析指出，这对韩美敲定联演规模起到了较大影响。 韩美将在本月10号到13号举行危机管理参谋训练，此后呢，于16号到26号举行下半年的联合指挥所演习。由于参加演习的人数减少，韩美军方计划从10号开始提前进行更为充分的训练，因此呢，实际上10号开始将进入操练阶段。 继上半年演习之后呢，这次演习当中不会对战做全移交，做进行完全运用能力的验证和评估。韩国军方和政府呢，原计划今年敲定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具体时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目标已经很难实现，而且2022年上半年恐怕也难以进行这个战权移交能力评估。 另外呢，按照惯例，韩美将会在公布下半年联合军演日程的当天，通过直通热线向朝鲜通报演习的日程和性质。8月1号晚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呼吁韩国取消韩美联合军演，并说朝韩首脑会晤暂时不可能举行。 好，国际事件最后啊，我们来关注近日呢，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途中沉没，造成一人死亡，42人失踪。 这艘载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非法移民的船只呢，3号从西撒哈拉达赫拉海岸出发，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离岸仅30分钟后，船体开始出现漏水，船只随后发生倾覆。 船上的人员当中有10人被附近船只救起，被移交给了摩洛哥海岸警卫队。随后呢，一具遇难者遗体被发现，有42人失踪，其中包括30名妇女、8名儿童，还有4名男子。 来说一下背景啊，今年前7个月，超过7500名非法移民搭乘约200艘船只进入加纳利群岛，非法移民人数同比上升 136%。 加纳利群岛位于非洲大陆西北方向的大西洋，距离非洲西海岸最近处呢，仅仅有130公里。西部非洲大量的非法移民经常通过简易船只从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出发，前往加纳利群岛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避难。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上一个交易日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上周五呢，美元震荡走强，基本收复了前一周的跌幅，周五收报在 92.78 附近。上周欧元、英镑等非美货币对美元则纷纷下跌，欧元周线下跌约 1%， 收报在 1.1761， 英镑周线下跌 0.22%， 收报在 1.3872。 美元指数走强，一方面受全球经济、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增强；另一方面，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前值和预期值，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均较前月好转。强劲的数据暗示着美国劳动力市场复苏态势良好，刺激了美指和美债收益率上涨，同时也为近期美联储的鹰派立场提供了佐证，提升了美联储提前缩减 QE 的市场预期。展望后市，本月底举行的杰克森霍尔年会将为美指下一步走势提供指引。如果美联储发出缩减 QE 的明确信号，那么美指有望进一步上涨，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技术面看，目前日线已突破布林通道中轨，且五日均线呈现上行走势，试探上穿十日均线，短线走势震荡偏强，上方初步看向前高93.44一线。英镑方面，虽受美国非农数据影响，英镑周线小幅下跌，然而利好因素作用限制了英镑的跌幅。上周三，英国央行暗示将适度收紧货币政策，同时近期英国新冠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且疫苗的高接种率使英国政府得以取消大多数社交距离的规定，投资者情绪偏向乐观，对英镑形成较强支撑。技术面看，当前五日均线仍处于二十日均线上方 ，MACD 指标呈多头排列，预计英镑近期仍将维持区间震荡，建议多头投资者继续持有。上方看向1.40整数关口。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澳元的后期走势。 好的，澳元对美元上周小幅收涨。0.12%，收报在0.7354。澳联储上周二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并表示仍将维持缩减债券购买规模的计划，至少到11月，显示出其对澳大利亚经济恢复的信心。鹰派立场推升澳元走强。另一方面，根据最新统计显示，6月份澳大利亚贸易顺差上升至104.96亿澳元，其中出口上升4%，进口增长1%。上述因素短期内对澳元支撑作用明显，但是考虑到当前悉尼和澳洲主要城市的疫情和封锁态势，个人认为澳元近期仍将承压，维持震荡偏弱走势。技术面看，布林通道中轨对澳元阻力作用明显，五日均线上穿十日、二十日均线的动能比较弱，预计近期仍将维持在0.7250到0.7450区间震荡。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8140，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7111，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4066，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0001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871，最后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225。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雨天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办买张报价嘞！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上的8:1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融资情况。2021年上半年，国内融资环境整体是向好的。分季度来看，一二季度的融资事件啊，全都在2000起以上，披露融资金额呢，也全都在8000亿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全国有161个项目获得了年内的多轮融资，较一季度呢环比上升了 159.7%， 可见二季度国内融资的热度在持续攀升。 嗯，数据显示呢，2021年上半年共发生了4021起融资事件，同比增长 45%。 此外呢，跟2020年的上半年相比，每个轮次的融资数量都是有所上升的，尤其是中后期轮次。企查查数据研究院认为，2021年上半年投资方更倾向于多次加码优质头部项目，资金集中向头部项目涌入。 那么从地域分布来看啊，2021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分别以755起和726起融资事件稳居第一梯队，深圳、杭州、苏州是紧随其后。总的来看，北上深等热门一线城市优势明显，发生的融资事件数量遥遥领先第二梯队的城市。 从投资方来看呢，腾讯投资出手了138次，成为最佳捕手。投资领域包含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教育、汽车出行等等。那红杉资本以117次出手屈居第二名。红杉资本和腾讯投资这是唯二，就两个出手次数超过100次的投资机构，给他封个名字叫两大名捕， 最佳捕手啊。 对。 那在行业方面呢，数据显示医疗健康、企业服务、人工智能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融资事件以及金额都是排在前列的。汽车行业的融资数量呢，虽然不及前面四个行业，但是在融资金额方面却遥遥领先。 嗯，那业内人士认为呢，2021年上半年整体的融资环境持续回暖，不过也需要警惕的就是二季度有上百个项目出现两次以上融资，资本瞄准优质头部项目反复加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个初创企业突出重围带来一些压力。 嗯，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一周财经热点，来关注一下新华社6号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发表述评，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数据显示，全国楼市年内调控超过300次，中国电信 A 股9号申购将成为近10年发行量最大的新股。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新华社6号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发表述评，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文章说，十四五开局之年，刚刚走完上半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面对持续演变的全球疫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以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国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定，开拓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3%， 比2019年同期增长 9%。 在31个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的成绩单上，海南省增长居全国第一位，增速达 46.4%， 湖北、江西、山西等14个地区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今年消费市场持续复苏，消费需求稳步释放。五号起，北京市实施新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的住房套数不符合北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三年内，任何一方都不得在北京市购买商品住房。像这样的调控政策，到目前全国房地产调控多达352次，可以看出国家坚持房住不炒的决心或倒逼房价下跌。今年以来，新能源板块成为 A 股最亮的星。到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前50大持仓股票中，新能源概念股高达11只。今年新能源主题基金发行也已超过30只，超过去年发行总额。分析机构观点，长期看好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但投资者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短期风险。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也就是新三板的数据显示，到8月6号，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到了810亿元，挂牌公司总计达到了7391家。中国电信6号发布公告，第一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53 元，市盈率为 20.18 倍，发行股份数量为 103.96 亿股，将成为近10年来 A 股发行数量最大的新股。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目光转向北京，8月6号2021贝壳财经夏季峰会上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北京数字经济研究报告2021，透视数字经济时代北京的趋势和机遇。 这个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位列全国第一位， 与此同时，北京数字经济三次产业加速渗透。2020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43.4%， 第二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22.1%， 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5.8%， 除了农业之外呢，全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根据报告，北京市的数字经济政策数量正在迅速增长。2017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两个数字经济相关政策，2018年呢，累计出台9个，2019年累计出台19个，到2020年出现了井喷的态势，累计出台58个数字经济相关政策。 从规模上来看，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2万亿元，位列全国的第六位，高于同期 GDP 排名7个名次。从增速来看呢，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增速高达 9.2%， 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7.1 个点，那高于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 但是需要正视的是呢，北京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积极成效，可是在飞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下，还是面临一些挑战的，其中包括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能力有待提升。目前北京数字经济在创新端和基础端仍然比较薄弱，在关键器件上卡脖子的问题呢，也依然比较突出。 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啊，对数字技术热点人才的需求从量向质在转变，北京呢同样存在数字经济的高层次人才支撑不足的问题。为此，这份报告建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北京要牢固新基建数字底座，壮大通信技术产业，同时呢，以制造业、服务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 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啊。近日有网络发帖说，阿里巴巴一位女员工在台风的天气被强制安排出差，被灌酒，被当地的商户猥亵，后又被其直属领导侵犯。这个事件一经曝光，就在网上引发热议。 可以说事件是相当的恶劣。今天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处理决定是这样说的，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 HRG 徐坤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这份内部报告宣布，阿里接下来要在三个方面反思和行动：一、开展对于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员工权益保护培训和调查，开通专门的举报通道，员工举报将会在确保隐私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由专人跟进；二、对性骚扰零容忍，由外部专家和员工代表共同制定反性骚扰行动准则；三、旗帜鲜明地反对丑陋的陪酒文化，不分性别，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 那么在张勇发声的早些时候，阿里巴巴创始员工之一蒋方带领的独立调查组也发出了第一封内部公告。独立调查组认为，相关主管和 HR 同理心不够，且有重大判断失误，应进行认真检讨，严肃反思。调查组还公布，除了涉嫌男员工被停职接受警方调查以外，该员工的一级、二级主管等4人也被停职，配合内部调查。 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呢，也发布了警情通报，说目前正在积极调查取证，警方的调查侦办结果会及时向社会通报。 那么就这起事件，我们想说说啊，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如何取证以及维护自身权益呢？多名律师也表示说，职场上利用设酒局这一形式对女工作人员进行劝酒，这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滥用。对于受害者来说，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在类似事件中，除了第一时间报警之外，当事人应尽最大可能的证实两人身体上的接触，并留存施害者的生物学痕迹。 另一个角度就是关注事发地的监控影像资料，以及有可能从侧面反映出事发的证人证词。最后需要强调，就是女员工呢，应该在受侵害之后啊，拍照保留证据，还有跟侵害者的电话、微信沟通时应该录音，第一时间要向警方报案，请求警方来帮助搜查证据。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前沿科技啊，来关注一下上周今年第九号台风卢碧在广东正式登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迎战台风，广东电力系统更加从容了。这是因为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云超算平台南网调度云超算平台已经上线。 据介绍，这个平台呢，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飞天云操作系统和神龙超级计算集群，每秒钟可以进行825万亿次浮点运算，每个节点计算能力较普通的云服务器呢提升了5倍，算力还可以随时的加强或收缩，灵活适应电网的实际业务变化。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赶在今年台风季来临前啊，基于南网调度云超算平台搭建的精细化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台风功能正式投入应用了。这系统呢可提前7天预测台风的动向，6小时短了临天气的预报呢，最快可以每30分钟就输出一次计算结果。此外，未来只要通过扩容，台风预报的计算时间还能够持续下降。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选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延续上期话题，本期我们继续对北京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五：北京普惠健康保健康人群与特定既往症人群的保障水平有哪些差异？ 健康人群的保障水平为：一是健康人群发生的符合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范围的费用，免赔额是特定既往症人群的1/2，报销比例是特定既往症人群的2倍。二是健康人群以及特定既往症人群参保后，即便没有享受理赔服务，也可申请免费增值服务，包括出院后5次复查陪诊或上门护理服务。三是按照持续保障的目标，鼓励健康体早期投保，在发生特定既往症时，将可按健康人群的高比例待遇予以报销。 特定既往症人群可参加北京普惠健康保，与健康人群形成差异化保障，实现可保可赔。与健康人群相比，特定既往症人群除医保目录内个人自付费用免赔额相同外，医保目录外和百种海内外特药费用的免赔额翻倍，三层保障报销比例相应减半。提示：5种特定既往症人群有明确标准，不是已发疾病都为既往症，具体标准详见产品保障介绍。 问题六：北京普惠健康保与京惠保哪个是政府指导产品？ 北京普惠健康保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由5家保险公司共同推出，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紧密衔接的一款普惠性商业健康医疗保险。京惠保为一款商业健康保险，没有相关政府部门予以正式指导。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可能昨天啊，很多人在网上都看了这个视频了啊， 对， 的确让人很汗颜。昨天啊，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则声明亮了，而且迅速登上了热搜榜。声明写道，8月7号下午，有2家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游览时，因琐碎事件发生了纠纷，进而互相谩骂厮打，并引起大量游客和附近动物们的围观。经当地公安机关调解后，双方和解。 声明还写啊，双方厮打地点附近的动物们是第一次看到人类之间的打斗场面，令他们印象深刻。当天晚上，部分动物家庭在兽舍内纷纷效仿，场面一度失控，在饲养员的耐心教育下才消停下来，也知道

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为了实现和平，为了未来消灭战争，就必须对敌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予以反击啊！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已经没有完整战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前方有地堡，小龙， 走， 带上你的报告所，给我动来吧。 是。 1948年9月12日，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武装103万人发起辽沈战役。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1948年11月6日至22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围歼黄伯韬兵团约10万人，完成中坚突破。 战机不等人，速战速决打掉黄伯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女装。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喝庆功酒啊。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 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歼灭杜聿明部、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生俘杜聿明。此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先后取得胜利。 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是。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48小时。 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多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 风刀兵快到碾庄，碾庄外围五丈宽， 那管道若是水又冷，那管道 火力封锁紧， 那管道 流的那都是水砖， 那管道 烟雾弥漫冷出眼睛，冲着水里打冲锋。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姚登峰1979年出生在湖北天门，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的人生遭遇了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感冒打针导致耳聋，另外一次是高考成绩越过心仪的重点大学，却遭遇录取之后退档，面临重重困难。他选择生气还是争气呢？我们来听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故事《意外、意志、意义》，今天播出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979年11月24日凌晨，在湖北天门，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打破寂静，这让杜在新一家满怀喜悦。杜在新精心照顾着襁褓中的儿子，并给他取名叫姚登峰。就在他初尝当母亲的快乐时，灾难悄然降临。 他原来呢就是开始咿呀学语，后来的话就是1岁多以后呢，那一次住院说他是肺炎，然后就你叫他没有反应了，都不理睬了啊，无动于衷，你跟他说什么他没有回应的。